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播送戏剧故事《陈抟高卧》。《陈抟高卧》的作者是马致远，号东篱，我国元代大都今北京市人，做过小官，晚年隐居田园。他是元代重要的戏剧和散曲家，写过杂剧15种，现存《汉宫秋》《青山泪》等7种。他和关汉卿、郑光祖、白朴齐名，被称为元曲四大家。他的散曲在曲坛上声誉也很高。杂剧《陈抟高卧》写的是西华山道人陈抟拒绝宋太祖赵匡胤要他出来做官的要求，坚持隐居山林的故事，反映了当时一些知识分子隐居乐道的思想情趣，表现了他们对封建时代仕途危险的认识。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《陈抟高卧》，改写陈应中，朗诵方明。 自从朱温篡夺了唐代政权，中国历史上进入了五代十国的动乱时期，朝代更替，篡夺频繁，兵连祸劫，民不聊生。隐居在西华山上的陈抟道人忧心国事，体恤民间，他渴望能有一位英雄豪杰出来统一天下，让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。因此他下山来到汴梁竹桥边，以算命为名，行访求英雄之时。竹桥地近都城，熙熙攘攘，很为热闹。陈抟在竹桥边听过往行人纷纷谈论，都说洛阳点检指挥使之子赵匡胤文武双全，极重义气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并且交友广泛，结识了很多英雄之士。陈抟认为赵匡胤是一个胸怀大志、能力挽狂澜的治世济民的理想人物，就急着要找到他。一天，赵匡胤和他的结义兄弟郑恩恰巧来到竹桥，见到了以算命先生身份出现的陈抟。赵匡胤想问一问自己的流年运气，就请陈抟道人算命。陈抟让赵匡胤报出生辰八字，掐指一算，故作吃惊地说，请二位到僻静酒店中说话。赵匡胤、郑恩来到酒店，恰好店中无人，陈抟扑地向赵匡胤跪拜，口称早知陛下到来，理当远迎，今接驾来迟，望其恕罪。赵匡胤不由大吃一惊，扶起陈抟说，请先生不要称皇道帝，倘被别人知道会招来灾祸。陈抟说，我看过的人多了，只有您能治世济民，他日必定做太平天子。赵匡胤见陈抟说的那样恳切，坦诚地说，现今天下动乱，生民涂炭，我久有拨乱反正的宏愿，但眼下无寸土的基业，不知天下何处可依，请先生帮助决策。陈抟说，依我看来，汴梁形势险要，进可攻退可守， 最好以汴梁为创业的基地。郑恩在旁听着有理，高兴地说：请先生替我也算上一算。陈抟笑道：不要算，只要帮你大哥打天下，五霸诸侯有你的份儿。说罢三人一齐大笑。临别时，赵匡胤说：请问先生高姓大名，先居何处？今天的话倘若他年果真应验，一定请先生共享富贵，绝不相忘。陈抟说：我叫陈抟，隐居西华山中，不求人间富贵，无需酬谢。赵匡胤坚持说：只要天下果真有平定之时，一定拜请先生下山，共享太平之福。陈抟指着郑恩对赵匡胤语重心长地说：日后您当上皇帝，切不可忘记帮您打天下的结义兄弟，更不要忘记让国家永息刀兵，使人民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。至于我，不过一介山野村夫，无需酬报。您大概知道东汉严子陵的故事吧？他曾经与东汉光武皇帝刘秀一同游学，刘秀称帝后，他就改名隐居，拒不接受官职，后来垂钓富春江，过着悠闲自得的清静生活。我就是要学那东汉的严子陵。三人拜别，陈抟依然回到了西华山上。光阴荏苒，年复一年，赵匡胤果然平定天下，当上了大宋皇帝。陈抟得知战乱平息，人民得到安宁，感到当初的心愿已经实现，心中十分快慰。他似乎觉得尘世间的一切烦恼都没有了，更加沉浸于恬静的山野生活。他鄙视红尘中乱纷纷、趋炎附势的凡夫俗子，也蔑视闹嚷嚷、争权夺利的达官贵人。他誓愿做一个情操高尚的人，绝不与世俗之人同浮沉。他要效法仙人，遨游于九天之上、八方之外。一天，陈抟正在蒲团上打坐，不觉身子凌空而起，骑上黄鹤，飘飘然直上九天，神游天宫，拜见天地。他正陶醉于云雾飘渺的神仙境界，忽然金钟声响，一下子从梦中惊醒。那西华山上的金钟是赵匡胤的使者党继恩敲响的，他奉赵匡胤之命前来拜请陈抟道人下山。党继恩对陈抟说：我奉皇上圣旨，特地恭请先生下山，皇上非常怀念您，请早点收拾随我同行。陈抟神情淡然回答道：感谢皇上恩典，但我是世外之人，无心于名利，还望天使回朝奏明皇上，体察我的心意。党继恩说：现今国家统一，万民归顺，皇上访求贤才，山涧林下无一遗漏，况且先生有功于天子，又是天下高士，理当回朝，不负皇上眷念之情。陈抟见使者反复敦请，心想下山去虽然可得高官厚禄，但名利总有尽头，何如自在逍遥。 我绝对不能轻易卷入红尘，自寻人世间的烦恼。于是他又向党吉恩说，我一生闲散惯了，疲劳时可以睡几天，闲来时练药下棋，无拘无束，哪里受得了正式的繁荣和官场酬应的劳碌。务请您回复圣上，让我仍然留在西华山吧。党继恩说，先生心意我已尽知，但国家初定百废待兴，还望随我回朝辅助皇上为百姓造福才是。陈抟再次推辞说，皇上招贤纳士，天下贤良很多，哪里缺我一个？再说我一向乐道安贫，过惯了山中清闲生活。党继恩见陈抟态度坚决，只好说，我奉命而来，先生不去，我无以回复皇上，请先生去一趟吧。陈抟想，自己不去，党继恩的确难以交旨复命，就无可奈何地对党继恩说，既然如此，我就姑且随您下山走一趟吧。陈抟坐着使者带来的仆轮车向京城进发，他不时回头望着远去的西华山，那绿荫笼罩下的屋宇依稀可辨，他仿佛听到了熟悉的松涛声，听到了清澈的泉水在淙淙地流淌。他对自己说，多么可爱的西华山呐，你等着，我很快就要回来的。为了能安安稳稳地隐居山林，陈抟随使者来到京都汴梁，准备当面向宋太祖赵匡胤剖明自己的心曲。都城汴梁看上去倒是一派繁华景象，但陈抟对这尘世纷纷浮生攘攘的环境感到厌倦，他觉得这里充满了混浊矛盾和倾轧，听不到西华山的鹤唳猿啼，看不到西华山的青松翠柏，他心烦意乱，若有所失。到京城不久，赵匡胤就要封陈抟官爵，然后召他入朝。陈抟坚决不受官爵，这样召见的事拖延了下来。在京城的日子，陈抟度日如年，他希望快点见到皇帝赵匡胤，让圣上早点知道自己无心名利，以便及早脱身。正在心急如焚之时，使臣传达了皇帝的宣召，赐给他鹤氅、金冠、碧玉圭，赐给他道号西夷，召他朝见。陈抟进了宫门，在金銮殿前的玉石台阶下，只见文武官员排列得宴行有序，正在朝拜。两旁卫士的戈戟闪光，斧钺耀眼，真是威风十足。陈抟全然不将这些当回事，人间千古事，富贵如浮云，好似松下一盘棋，皇帝摆这种威风有什么意思？他走上前去，步行跪拜大礼，只是寻常施礼拜见。赵匡胤见到他十分高兴，寒暄了几句后，就恳请陈抟留在朝中做官。陈抟连连推辞说，我已打定主意在西华山终老此生， 不想过问繁忙的政事。我一生爱清闲，做不得官的，做不得官的。赵匡胤说，你爱清闲，那就担任一个清闲而又高贵的官职，好不好？陈抟还是拒绝，贫道只爱野服粗食，睡觉时以天为幕，以地为席，如果让我到官署里，我一天也不能按时去签到。陛下，我对您挑明了吧，我除了贪闲自得其乐而外，身外之事一概不知。赵匡胤见陈抟拒不受职，全无商量余地，就对他讲起了大道理。先生，你为自己着想是对的，但却忘记了圣人之道。圣人以四海为家，物我一体，就是说君子要有忠信而不偏私的品德。先生应该扩大独自行乐的胸怀，要有兼善天下的度量，帮我治理朝政才对呀。陈抟针锋相对地说，陛下说君子要有忠信而不偏私的品德，我当然没有做到，不过我却懂得自己应该立志向道，把仁义和道德当作自己行动的准则，我正是这样做的。赵匡胤见说服不了陈抟，故意反问，难道在朝中做官比不上在山中学道？先生，你就别推辞了吧。陈抟微微一笑，哈，要说这做官的好处我也知道，高官也好，厚禄也罢，不过能过上一种豪奢的生活。虽说臣子对君要忠，君对臣子礼待，可有许多臣子最后的结局并不美妙。我本来隐居山林，与名利隔绝，当然不应该平白无故地下山招惹是非，不如归去来兮。赵匡胤见陈抟如此固执，不禁有些恼怒，他竭力控制住自己，有点赌气地问，你说做官不好，那请你说说求仙学道有什么好处？陈抟从容地回答，石床棉被暖，瓦钵菜羹鲜，我们学道的人很容易自得其乐呀，居住在清静的地方，一切都能得到解脱，就能像庄周一样化为蝴蝶飞翔在美妙的梦境中，头枕在顽石上静静地躺着，清风吹拂，明月高悬，不管石烂松枯，星移斗转，这该多好，这就是学道的妙趣所在。这番话把陈抟的人生哲学阐述得非常充分，不容赵匡胤插话，陈抟又说，学了道就不会计较人间的种种得失，不同的人就会守着不同的志趣，对纷纷扰扰的人事冷眼相看，一官半职也觉得毫无意义。赵匡胤见陈抟执意不肯任职，无可奈何地问，入世和学道两种境界真的就如你所说？陈抟郑重而真诚地说，是的，陛下，我在那云雾笼罩着的西华山上 鼎内炼丹，殿上礼仙，随时可以攀登玉阙仙阶，还可品尝王母的蟠桃，乘着仙鹤，我可以到处过往。平时诵读老子的《道德经》，庄子的《秋水篇》，还常常研讨博大精深的《周易》，真是自在逍遥，无拘无束。陛下，如今您宣召我到这里，您的心意我知道，但我实在不愿意介入人世间无尽期的是是非非。来到京城这几天，我都是战战兢兢，睡也睡不稳。人各有志，陛下圣明，相信您不会再勉强我的。说着就起身告辞。陈抟的这番话说的没有回旋余地，赵匡胤无精打采地说：“先生慢走。”先生真使我失望啊。陈抟朝见赵匡胤后回到静宾馆，心里很不平静。他回想赵匡胤见到自己时的确非常高兴，要自己为官任职也的确是一片至诚，那种反复劝说的劲儿出自一个当代帝王，这情分也不能不使人感动。但是他心里拿定的主意是绝对不能改变的，混浊的现实社会他早看透了。来到京城已有好几天了，静宾馆内富丽堂皇，他却如坐针毡；佳肴美味，他却食不甘味。他渴望着早点回到愉悦自在的西华山。不过他估计赵匡胤大概不会就此罢休，禁不住自言自语地说：“赵匡胤啊，赵匡胤，看来你完全不了解我呀。”不出陈抟所料，赵匡胤果然派郑恩带了御酒御膳和美女来到静宾馆。这郑恩当年是赵匡胤的结拜兄弟，曾经与赵匡胤一道找陈抟算过命。赵匡胤做了皇帝后，他被封为汝南王，富贵荣华，好生得意。这次他连夜奉命而来，要款待陈抟，让陈抟沉溺于酒色之中，使他萌生爱慕荣华之心，接受官职。郑恩未与陈抟照面，就先打发美女带着酒膳来到陈抟的卧房。陈抟见美女携着酒肴径自进入自己的房间，不觉一愣，马上明白了究竟。他挥挥手示意要美女出去，美女却带着微笑很恭敬地说：“宫里让我来伺候您，陪伴您。”说着斟了两杯酒，将一杯放在自己的面前，一杯递给陈抟，娇声娇气地说：“我陪您喝一杯。”陈抟强忍着怒气一动不动，冷冷地说：“我们道人是从不喝酒的，我要睡觉了，请离开这里吧。”那美女还纠缠不休，上前伺候着给陈抟宽衣。陈抟提高了声调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快走吧，我要关房门了。”那美女只好退了出去。郑恩见陈抟没有落入自己设置的圈套，只得亲自出场。他一见陈抟就说自己是来探望故旧的，还盛赞陈抟当年说他将成为五霸诸侯的预言实在灵验。 话未说完，又吩咐美女们好生歌舞。顷刻间乐声四起，舞姿翩翩，陈团被困扰在一片欢歌曼舞中。郑恩诚信劝道：爱美色，爱逸乐，这是人之常情哦。陈团不仅毫不动心，而且对这一切感到厌恶，他装出一副疲倦的样子说：恕我失礼，我要盹睡片时了。说着闭上眼睛做入睡的样子，不理睬郑恩和身边载歌载舞的美女。郑恩无奈，只好悻悻地离开。临出房门，他顿生一计，让美女留在陈团房里，然后在外面把房门锁上，心想这一来陈团就清高正经不了了。可是第二天早上他将房门打开时，却见陈团仍然远离美女，在一边披衣而坐，秉烛待旦。郑恩大失所望，不由不感动地说：我真惭愧，我真惭愧，先生实在是玉洁冰清，不同凡人，我一定尊重您的意愿，启奏皇上在宫中盖一座道观，请先生主持，并请皇上封您为一品真人。陈团不失风趣地说：您可把我折腾够了，要成全就请真正成全了吧。您让我住在宫中的道观里，就如同把野鹿养在深宫里，活得不舒心呐。赵匡胤见实在留不住陈抟，终于同意他仍回西华山隐居。陈抟满身轻快，如同离开罗网的鸟儿高飞投林，踏上了归途。他宠辱皆忘，不问名利，与大自然为伴。他远望西华山的莲花峰，欣赏那如梦如幻的景象，超脱于尘世的烦恼之外，在自己的内心保持着一个清白的境界。是的，在他的心里只有一座幽静的西华山。 刚才播送的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，下次节目再会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。听众朋友，今天播送戏剧故事《勿以爱情为戏》，原作者是法国的缪塞。他是19世纪法国著名诗人、作家和戏剧家。他的作品充分体现了浪漫主义的特点，善于抒发个人灵魂深处矛盾起伏的情感。他的主要作品有《任性的玛丽亚娜》《方达西奥》《罗朗沙丘》《勿以爱情为戏》《烛台》《当机立断》《逢场作戏》等等。勿以爱情为戏，描写两个青年男女以不严肃的态度对待爱情，从而酿成没来由的痛苦和悲剧，赋予哲理意味。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《勿以爱情为戏》，改写关凌，演播牟云。 乡下的秋天是金黄色的世界，草浪翻滚，菊花摇曳。微风中，一匹骡子驮着神父摇摇摆摆地走着。神父穿着新衣服，捧着滚圆的肚子，眯缝着双眼，嘴里还念念有词。今天，男爵的公子拜蒂康从巴黎回来，说什么也得去凑个热闹，表示表示祝贺。小公子四岁时就拜他为师，如今他获得了博士学位，讲起话来用的都是新词妙语，就连地上的一棵草他都能说出拉丁文的学名。弟子出息了，神父的脸上也放着光彩。踢踏，山坡上有头毛驴儿气喘吁吁地走着，骑在上面的是帕鲁什修女，她虽然瘦得皮包骨似的，可是毛驴驮着她还挺费劲儿。山路颠簸，帕鲁什战战兢兢地抡着棍子抽打着牲口，驴子摇头晃脑，嘴里还嚼着一颗草，任凭帕鲁什修女多么着急，她不紧不慢地走着。今天，男爵的外甥女，美丽的卡米尔也结束了学业，特意到男爵府上接受她母亲留下的一大笔遗产。感谢上帝，卡米尔长得像一朵智慧和虔诚的花，芬芳四溢。可爱的小修女，纯洁温柔，羔羊一般无瑕，鸽子一般天真。不知男爵老爷看到她是否满意，得先去报个信儿。男爵的府上宾客盈门，为了迎接拜蒂康少爷和卡米尔小姐回府，仆人一大早就忙活开了。送儿子和外甥女去受教育，花了男爵6000块银币。好不容易盼到他们毕业，今天可是大喜的日子。院子里一阵喧闹，两辆马车同时欢快地驶进了男爵府。拜蒂康和卡米尔像约好了似的，同时到了家。这可是个好兆头，男爵就盼着他们相亲相爱，早日成为夫妻。 他生来最怕孤孤单单的生活，可是由于他的官职和地位，每年冬季三个月，夏季三个月，他不得不憋在这所宅子里。如果两个孩子结了婚，每天都住在这里给他解闷儿，该是多么幸福的事啊！几年不见，卡米尔长高了，出落得愈发漂亮。拜迪康刚离开巴黎回到乡下，就能见到与城市里的女孩子截然不同的表妹，心里充满清新湿润的欢欣。父亲让他亲吻表妹，正是他巴不得的事。没想到卡米尔拒绝了，还冷冰冰地说，友谊和爱情一样，能回报多少才能接受多少。言外之意是，他根本没打算回报表哥什么，所以不接受他的吻也就很正常了。男爵没听懂外甥女的话，但他知道这样冷淡的见面不是什么好兆头。看到卡米尔进了客厅，甚至在吃午饭的时候还在胸前画十字，男爵有些担心了。但愿他只是因为腼腆怕羞。今天本该是男爵最快活的一天，可是吃午饭的时候，两个孩子连话都不讲，他们可是未婚夫妻呀。看着他俩的样子，男爵觉得自己像是在参加蹩脚的音乐会，提琴拉的是《我的心儿在叹息》，笛子却吹《亨利四世万岁》，音调不和谐。哎，孩子大了，管不了那么多了。午餐就这么散了。午饭后，拜迪康请卡米尔陪他去村里转转，过去他们常走的庄园小路，一起下水划船的地方，拜迪康忘却不了，那些时光充满了童真妙趣。可卡米尔并不想和他一起重温旧事，他告诉表哥，自己既不是玩布娃娃的孩子，也不是惋惜过去的老太婆，回忆童年的生活已经不合他的口味了。卡米尔的话让拜迪康又是惊讶又是惋惜。故乡啊故乡，一个人出生在这块土地上，不就是为了有朝一日在那儿生活吗？拜迪康一个人来到魂牵梦绕的农场，原先看起来大得不得了的那个洗衣池如今变得那么小。他去巴黎时脑子里装走的海洋和森林，现在看来不过是一滴水几根草。村子里树后面的窗口上有个姑娘在唱歌，大概是卡米尔奶娘的女儿洛塞特，当年她还是个小姑娘，比卡米尔大不了多少。洛塞特充满着青春气息，常年的农场生活给了她健康和蓬勃朝气，她纯洁的像路边刚刚发芽的嫩草，谁都不忍心去碰一下。他们在泉水边打水漂，玩得开心极了。拜迪康回家的时候，卡米尔已经等他一会儿了。与罗塞特不同，卡米尔能让拜迪康忘记疲劳，他俩青梅竹马，感情深厚，拜迪康爱他胜过一切。只是卡米尔为什么不像从前那样无忧无虑了呢？比起别的男子，卡米尔并不讨厌他的表哥，但是他不想和他结婚。等了表哥这么长时间，也只是为了告诉他自己拒绝和他的婚事。不结婚就不结婚， 拜迪康弄不懂是什么原因，可还是答应了表妹。也许他爱上了别的人。不管怎么说，他爱卡米尔，不愿意让他不高兴。看到卡米尔一整天都闷闷不乐，他的心都要碎了。可是比起爱情飘逝时的疼痛，那样的心碎又算得了什么呢？所有的痛苦都让自己一个人承担吧。卡米尔，你从来都只给我轻松和欢乐，为什么现在给的是相反的东西呢？拜迪康又回到中午去过的村子，找到罗塞特，俩人一起来到泉水边。拜迪康默默地坐着，阳光明媚的日子，他的手上却好像落满了雨滴，一颗颗泪珠不断地从他眼中涌出落下。傍晚，帕鲁士修女扭扭捏捏地送来一张纸条，纸条是卡米尔写的。他约拜迪康马上到树林里的泉水边见面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拜迪康糊涂了。他那样冷淡，断然拒绝了自己的爱。他目空一切，怎么又来约会呢？若是谈正经事，为什么选择这个地点呢？哦，对了。下午他和罗塞特在泉水边的时候，树丛里窸窸窣窣的，可能是帕鲁士修女在那儿吧。他也许误解了他和罗塞特。谁说女人的心是不会变化的呢？卡米尔的误会和妒忌也许能让他改变态度。拜迪康心里升起了一线希望。栗树下，卡米尔坐在一丛菊花上，泉水倒映出她仙女般洁白的美貌。她只有18岁，脸上却有经历了许多苦难后的沉静。她坦率地问拜迪康，过去是否有过情妇？拜迪康看着卡米尔晶莹的眼睛，他不能夸大，也不能缩小，只能回答说有。卡米尔追根问底，你爱过他们吗？现在他们在哪儿呢？拜迪康耸了耸肩，当初他确实爱过那些女人，现在他们在哪儿谁知道，爱上哪儿就上哪儿呗。卡米尔还是不停地问，你知道世界上有一辈子只爱一个女人的男子吗？请告诉我他们的姓名。拜迪康一时说不出姓名，但世上肯定有爱情专一的男子。卡米尔还是问，如果神父说你会终生爱我，我应该相信吗？真是个古怪的姑娘。拜迪康犹豫了一下说，既相信又不相信吧，以后的事情谁知道呢？有朝一日我不再爱你，你可以找个情夫，情夫不再爱你，换一个就是了，只要你高兴，这样咱们可以白头到老。卡米尔笑了，他告诉拜迪康，在修道院里他有个女友叫路易斯，现在30岁。他15岁的时候就有1年50万元的收入，是个美丽高贵的女人。他先是做了贵族议员的夫人，丈夫是法国最杰出的人物之一，可还是欺骗了他。路易斯也爱上了另一个人，结果现在痛不欲生。他和卡米尔住在一个房间里，经常通宵谈论他的不幸。 说多了，这遭遇几乎变成卡米尔的了。他体验到了路易斯在蜜月里的陶醉和婚后生活的平静。他似乎看到，后来的每天晚上，路易斯坐在炉火边，她丈夫站在窗口，彼此默默无言。爱情淡薄了，他们做出些努力，但总以争吵结束。后来，一个陌生人悄悄进入他们的痛苦之间，不幸就更多了。仿照这个情节，卡米尔也给自己虚构了一段生活。这种生活持续了4年，一切都在他脑子里反复回味了很多次。在他的幻想虚构中，路易斯的丈夫就像拜蒂康，像我。拜蒂康诧异极了，一个18岁的少女还没有开始自己的生活道路，就好像已经走到了尽头。也难怪，卡米尔所在的修道院曾有不少人满怀希望地离开那儿，可不久又都回去了。他们未老先衰，满腹忧伤，每天都有不少人悲愤而死，每天又有新来的人填补死者的空床。修女的面纱遮住了卡米尔的眼睛，同时也盖住了他对生活的向往。卡米尔爱拜蒂康，同时又深深担忧。拜蒂康曾经跪在别的女人面前，把膝盖都磨破了，可是现在连他们的姓名都记不住。他回答爱情问题的时候，就像一个游客。人们问他是否到过意大利或者德国，他就回答说到过。说完这话，他又盘算去瑞士，或者随便什么地方。好像爱情可以像旅游那样随便更换地点。接受这样的爱情，怎么行呢？他想终身不嫁，一辈子做修女。卡米尔的话像一把尖刀，刺进了拜蒂康的心。他拒绝接受，怎么知道爱的真假呢？何况他们曾有过甜蜜的过去。如果对卡米尔的爱还不真的话，那他果真再没有爱了。为什么卡米尔就不相信他呢？一夜辗转反侧，拜蒂康无法入睡。卡米尔的话总是盘旋在他脑中。为什么卡米尔不明白，那些有创伤的女人用点点鲜血沾染了他纯真的思想？他们在你青春的废墟上敲起他们绝望的警钟，使你嫣红的热血感到他们墓穴的冷气。他们把成年女人的话讲给一个少女听，完全是犯罪行为。不行，得找卡米尔好好谈谈。一大早，帕鲁什修女拿着卡米尔写好的一封信到村里的邮所去发。她还没出门，就碰到要去找卡米尔的拜蒂康。一种莫名其妙的好奇心驱使拜蒂康说了假话。他装作热心帮忙的样子，说他可以带修女完成这件事。拿到信后，他轻轻打开了蜡封。信是写给路易斯修女的。卡米尔得意地向同屋女友讲述了他拒绝婚事的经过，说正像他们事先预料的那样，拜蒂康非常痛苦，永远得不到慰藉了。会这样吗？卡米尔真的在离开修道院之前就同女友商量好要伤害人的吗？哦，多 有意思啊。拜迪康读完信，内心涌起被侮辱和戏弄了的感觉，打消了去找卡米尔的念头，匆忙写了个纸条，约卡米尔到泉水边见面，然后又到村里找到洛塞特。他一定要向卡米尔证明，失去爱情并没有让他绝望。卡米尔赶到泉水边的时候，没想到拜迪康和洛塞特正坐在头一天坐过的地方。他藏在树后，看见拜迪康正向洛塞特求婚，他们紧紧依偎，胳膊挽着胳膊。拜迪康说：“哦，洛塞特，你不识文断字，但你懂得大自然的语言。那些树林和牧场，温暖的河流和长满庄稼的田野，那整个生机勃勃的世界，你全懂得。你不胡思乱想，你不做作，在这万能的自然沃土中，我们将一起扎根生长。”拜迪康的目的达到了。卡米尔怒气冲冲地回家后，对着帕鲁什修女大发脾气。本来他们打算当天就回修道院的，帕鲁什修女已经准备好行装和小毛驴。卡米尔大声地嚷嚷：“让修道院见鬼去吧！”他决定不走，无论如何要报复一下。洛塞特刚离开拜迪康回家，就被帕鲁什修女悄悄带到卡米尔的卧室里了。他带着爱情的甜蜜谈论着拜迪康。卡米尔冰冷的脸上露出一丝苦笑。他让洛塞特藏在幔帐后面，派人去叫来了拜迪康。他热情的招待果然使拜迪康说出了仍然深深爱着卡米尔的真情。幔帐后面的洛塞特只觉得眼前一片漆黑，扑通一下昏倒了。卡米尔的把戏又一次让拜迪康气恼，他不听卡米尔的解释，坚持要娶洛塞特为妻。卡米尔无法替自己辩解，他想要伤害拜迪康，没想到那支箭却穿透了洛塞特的心。哦，可怜的洛塞特，拜迪康若不娶他才是懦夫呢。他又一次苦笑了。拜迪康要娶洛塞特的消息传遍了当地，男爵气得要发疯，神父奉命劝说学生拜迪康。可事已至此，怎么能说话不算数呢？他发誓自己确实爱着洛塞特，爱他的温柔、活泼、直爽、善良和美丽。几天过去了，卡米尔冰冷的脸更加苍白。表哥真的要去洛塞特吗？他的心颤抖了。祈祷室里，他在上帝面前跪下。为什么他爱拜迪康的真情会用谎言来表达呢？为什么他的心会被骄傲迷住而一味的任性呢？这几天，拜迪康也为自己的胡闹痛苦不堪。假如洛塞特不那么善良和温柔有多好，他还年轻，要是另外给他找一个丈夫，能弥补自己的过失吗？上帝能原谅自己的错误行为吗？他不知不觉地来到祈祷室，看见卡米尔把心和脸紧紧地贴在无情的石板上。他无法再控制自己的感情。人生本来就是一场难堪的幻梦，为什么还要把自己搅进去呢？幸福是尘世中宝贵的明珠，天上的渔夫把这无价之宝从深邃的海底捞上来，把它给了自己， 而自己却像娇惯坏了的孩子，把他当作一件玩具。虚荣、恼怒、骄傲横亘在伸向静谧天边的路上。这条路本来能把相爱的人引向幸福。哦，卡米尔，为什么我们还要相互说些虚假的话呢？上帝在此，让我贴在你的心上，倾听爱情的声音吧。拜蒂康拉起跪着的卡米尔，把他紧紧地搂在怀中。正在这时，祭坛后传来罗塞特的惨叫。他是来向上帝祈求幸福的，不巧看到了这个不该看的场面。卡米尔不顾一切地扑上祭坛，待他捧起罗塞特的头，可怜的姑娘已经死去了。一场爱情的游戏结束了。卡米尔刚刚沸腾的热血，现在变得和他的心一样衰老。他缓缓地站起身来，一边朝门外走，一边轻轻地对拜蒂康说了声永别了。拜蒂康浑身僵硬地跪在上帝面前，哭不出声，也喊不出声来。 听众朋友，以上为您播送的是法国19世纪著名诗人、作家、戏剧家缪塞的作品《勿以爱情为戏》。今天的经典戏剧故事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儿，再会。